我是新北京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大兵是湖南省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。1999年，他和齐志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了相声《白痴》。2006年，凭借着相声《谁让你是优秀》，获得了最受观众喜欢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优秀节目二等奖。可是您知道吗？大兵曾经是一个在歌厅打工的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红酒，欢迎您收听《百年笑声》。今儿的笑星传奇，我们和您一起来说说笑星大兵。1968年，大兵出生在湖南长沙市，他的真名叫做任军。上学时，他在学校表演过一段相声，获得了一等奖。从此呢，大兵立下志愿，要做一名真正的相声演员。然而啊，就在大兵沉浸在自己的相声明星梦里的时候，他的母亲不幸病逝了。大兵觉得自己应该按照母亲的遗愿去考大学，否则就对不起死去的母亲。于是他收起了相声书籍，开始专心的读书。那么大兵又是怎么成为歌厅主持人的呢？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赵卫国大兵的相声《谁让你是优秀》。听完了我们接着说。 哎呀，谢谢大家的鼓励。对，没有您的鼓励就没有我大兵的今天。 没错， 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都是我大兵的再生父母。 我这话说得好啊。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兵今天这么客气？因为我们文化局啊，今年唯一的一个优秀演员评选初评，大兵获得了第一名，咱们表示祝贺好不好？ 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最后能不能当上还有的领导批哦。 这叫八九不离十了。 其实大家非常了解我啊，我这个人淡泊名利。 没错， 我反复跟领导表态了。 你怎么说呀？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哦，一等奖二等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。 对， 猪手鸡手不如老百姓拍手啊，熊掌鹅掌不如老百姓鼓掌。谢谢。 话粗理不粗，有道理。 公众演员嘉奖令来喽！ 啊，说来就来了。 演员嘉奖令来喽！ 这赵卫国给我拿一个。 说来就来了啊！我给你念念。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 优秀演员嘉奖令， 让大家见笑。 该演员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 我应该的。 善于团结同志，助人为乐， 都习惯了。 一贯任劳任怨，工作不分分内分外， 都被领导掌握了。 今年就决定特将优秀演员光荣称号授予赵卫国同志。 大兵大兵醒醒啊，我们什么事儿没干啊。哎，救护车，快喊救护车，快救人呐。 救护车干什么？ 救人呐。 救谁？ 哎，你刚才不是晕过去吗？ 你恨不得我死过去吧你。没那意思，没那意思。